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青青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因为累极的缘故，这一觉睡得很沉，外事不知，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下车轮似乎还在陆陆滚动，不由心头微沉。沈乔掀开车帘往外探看，隐约看见马车似乎已经出了城，行驶在郊外，总之肯定不会是回少师府的那条路。 老魏，外面的可是你？ 无人回答，车速却慢了下来，直到完全停住。驾车的人回过头，身上还穿着老魏的衣服，脸却换了一张，娇俏漂亮，不笑的时候双颊也带着酒窝。就算看不清楚，对方一开口，沈乔就知道是谁了。 不是我说啊，苏府的戒备可真是稀松平常。我穿着老魏的衣服，头上戴了个斗笠，只要声音写得像一点，连妆容都不必变，他们就毫无怀疑。哎呀，这样的地方啊，任谁都能来去自如了。你帮人家将段文央赶走一回，可赶不走第二回。 老魏呢？ 哼，沈掌教怎么就知道关心一个老叟啊？奴家一个大美人就在你面前，你也不关心关心我吗？哼，哎呀，死了死了，自然是被我杀死了。 是我多嘴，本不用问这一句。哼，你这样聪明的人，不会为了一个车夫跟厌恶师过不去。 我连你都掳了来，何况是一个车夫呢？你这样说，是不是怕我不肯说实话？哎呀，好吧好吧，告诉你也无妨。那样一个小人物，我的确没有杀了他的兴趣。人被我打晕了，丢在苏家马厩里，由得他自生自灭去，被马踩死了我也不管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燕无师待你可不怎么样，明知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动不动就吐血昏倒，还只让一个车夫跟着，是不是早就想到今天了？ 我与燕无师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不必故意挑拨了。白小娘子将我带至此处，到底有何贵干？ 白荣忽然凑上前，温热带着香气的鼻息近在咫尺。沈乔下意识蹙眉往后避开，对方伸手来抓他，他的竹杖已在苏府断掉，此时空手格挡，双方转眼过了数十招。白荣出手极快，手指像一朵花变幻无数，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功夫，这朵花就已经经历了从花苞到彻底绽放，又从彻底绽放到枯萎的过程，生衰荣枯，一生一瞬。然而精妙绝伦的青莲印居然被沈乔挡下，对方似乎早已预料他的每一个动作，不早不晚，正好每次都比白荣出手快那么一点点。白荣没瞧见沈乔与段文央交手，在他印象里，对方还停留在怀州城内重伤病弱的状态，此时眼见自己引以为傲的青莲印竟被沈乔悉数挡下来，心里的吃惊自不消说。白荣避过对方拍来的掌风，绕到沈乔身后点住对方穴道，又忽然将他从背后拦腰抱住，头绕至他身前。 听人家说你杀了我师兄的时候，我还不大相信的，如今看来是真的了。哎，你的武功恢复了吗？明明是个道士，却生得这样好看。哎，你让我们魔门的人还怎么混呢？嗯？ 一边说，一边竟还在沈乔鼻尖上亲了一口。这一连串动作发生得太快，沈乔元气大伤，与他过招已是勉强，没料到他会如此举动，当即吓了老大一跳，脸上惊容不浅。 从看见你的那一日，我就想这么做了，今日总算得偿所愿。 你玉带如何？ 你杀了霍希京，还问我玉带如何？ 霍希京内斯平日奉承的好，是真喜欢他。这事儿一出，他老人家很是生气，让我将你带回去处置呢。哎，你怎么生得如此好看？虽说我们合欢宗里不分男女，俱是美貌，但因修习媚术，行事又无所顾忌，那种美才不会像你这般清冷出尘。若说我们合欢宗人是在六欲红尘中沉浸翻滚的魅魔，那么你呢？就像寺庙里高高在上无悲无喜的神像。可对谢神者来说，越是如此，他们就越想玷污神像。唉，不过我现在有些舍不得了呢。你生得这样好看，落在我师尊手里，只怕会备受折磨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哎，上回捉羊测望印卷的内容我记不大全，你若肯与我对照，重新背一遍给我听，我就放了你。回去和师尊说，我打不过燕宗主，如何呀？ 玄都山藏有诸阳册游魂卷，你既知我是沈乔，为何不让我将游魂卷也一并背给你？ 你当我傻吗？游魂卷我又没听过，你就是打乱了顺序，乱七八糟背一通，我也不知真假。那望意卷呢，我好歹是记了大半的，只是没能记全，你若故意混淆顺序，我好歹能分辨出来。 若我不肯合作呢？ 唉，那奴家就只好将你交给师尊了呀。啊，你不会没听过我师尊桑景行的名声吧？他可比我那师兄霍希京还要残忍数倍，男女不忌，最喜财帛，还喜欢在床尾间将人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你这样的美人若是落在他手里，我可不敢想象啊。 你们都当我是虎落平阳，任人欺侮，所以想如何便如何，依然将我当作囊中之物。如此情形，我怎敢不振作？就算不去鱼肉别人，至少也别让人鱼肉才好啊。 白蓉愣了一下，还未来得及想明白沈乔这句话的用意，便见对方忽然出手，修长食指朝他点了过来。 春水之法，你怎会春水之法？ 白蓉骇然变色，往后急退。这实在不能怪白蓉大惊小怪，而是魔门中人对燕无师的恐惧太深刻了。当年燕无师还未闭关之前，就曾以一人之力单挑魔门三宗，法镜宗被他灭了近一半的精英，合欢宗也元气大伤，差点真就让他统一了魔门。要不是后来与崔游望一战落败，需要闭关疗伤，今日三宗仍不知是何局面。饶是如此，众人对燕无师这个名字实在有种刻到骨子里的发怵。白蓉年纪不大，当年没资格与燕无师交手，前不久他奉师命想要暗算燕无师的大弟子边延眉，却好巧不巧被燕无师碰见，拼尽全力才捡回一条命逃走。在此之后，就对魔君这个名字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今日要不是沈乔落单，他也是万万不敢冒这个风险凑上前的。眼下看见沈乔使出春水指法，前些日子那种死里逃生的恐惧又从他心底深深冒了出来。这一指点过来，白蓉竟然不敢应接，而是闪身后退，可又不甘心到手的鸭子就此白白飞走，身子像泥鳅一般贴到车壁上，绕了一个大弯，想从后面制住沈乔。谁知沈乔身后好像也长了眼睛，食指点出，中途变而为掌，柔软飘忽，近乎无力，可其中蕴含的绵长深厚的内力却是白蓉绝对不敢小觑的。事已至此，他哪里还不知道自己小瞧人，已至阴沟里翻船了。方才见沈乔在马车里吐血，本以为对方已是强弩之末，谁知竟还有如此实力。白蓉的手掌绵软粉嫩，漂亮玲珑，足以令任何一个男人心生怜惜，不忍下手。然而沈乔却是例外， 因为他看不见。一切基于色相之上的媚术对他都毫无作用。两人双掌印上，彼此悄无声息，不带一丝烟火气，比起交手更像是女子向心爱之人撒娇。白蓉只觉得胸口仿佛被重重一击，她不敢置信地睁大眼，咬咬牙，另一手拍向马车，车厢瞬间四分五裂炸开，马匹受惊之余往前狂奔，沈乔飞身而起，在马身上落下，死死拉住缰绳，迫得发狂的马嘶鸣一声，不得不逐渐慢下来。 唉，沈郎真是多情温柔之人，竟连一匹马都不肯伤害。我竟有些嫉妒燕宗主了。 眼见沈乔分神去制住马，白蓉竟是不肯放弃，又从后头追了上来。话说的情意绵绵，却丝毫不妨碍他下手之狠，直接拍向沈乔后背，心想即便把人打废了也无妨，反正还有口气，能张嘴说话就可以把忘义卷背出来。沈乔也叹了口气，并未回身，而是弯腰俯身，直接滑到马背侧边，手抓住缰绳，另一只手直接将马按趴下，却是为了让他避过池鱼之殃。马一趴下，他足尖在地上一点，整个人朝白蓉正面迎上去。白蓉吃了一次亏，哪里还敢再与他正面对上，当即手掌后撤，没入树林之中，只留下一串笑声。 沈郎对一匹马也肯救护，却对我这样狠心，来日我再来找你玩吧。 确定对方终于走远之后，沈乔连站立的力气也没了，整个人扶着马背弯下腰，膝盖一软，直接跪倒在地。马趴在地上，终于平静下来，灰灰叫了两声，歪头看他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带着不解。沈乔轻轻拍了他一下， 对不住了，连累了你。 话未说完，一口血涌上喉头，压也压不下，他下意识捂嘴，血却从指缝里溢出来。沈乔索性松手，让血吐了出来，在台袖拭去唇角血迹。他吐出一口气，只觉得脑袋阵阵发晕，耳朵嗡嗡作响，头重脚轻，直欲就此倒下，闭上眼睛再也不问外事。这样的状态并不陌生，打从受伤之后，他的身体经常这样，动辄绵软无力。随着武功恢复，这种情况并未好转，一方面是频繁动手以致牵动受伤经脉，修补的速度跟不上损伤的速度，另一方面他在修炼诸阳测真气的时候遇到瓶颈，已经许久未有进展，而单凭玄都山原来的内功却没办法治好他受损的根基。但习惯归习惯，身体依旧难受得很，他不得不靠着马和颜小憩，想等这波头晕目眩的难受劲儿过去再起身，否则以他这样的状态，连骑马回城都做不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听见不远处有人说话。 沈掌教，不知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